为这一个幸运和一个憧憬，让我莫名其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。他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？秋风连绵，不可思议，像一个奇迹，划过我的生命里，不同于任何意义。你只是掠过，如此的唯一。 想到未来还不见模样，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人生路，美梦似路长，路里风霜，风霜扑面光，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千次梦幻中心我，路随人往往，人生是美梦如热望，梦里依稀